芬芳美丽满枝桠，又香又白，人人夸。不让谁把心摘下，就等那个人来呀，茉莉花呀茉莉花，谁当我情人，茉莉花。